即係你唔係淨係講佢哋啦，咁當然佢哋有代表性啦。咁但係事實上係咁樣㗎嘛，又 咁要跟住美國政策冇辦法㗎，你要世界競爭令㗎嘛。所以你好明顯其實而家講呢個財政政策就係 咁，所以你要做多啲 redistribution 啦，即係其實你嗰、那個叫資源再分配啦。即係咁，你如果你嗰邊減税嘅話，咁你係咪同時間你都會使多啲喺嗰啲弱勢基層？ 所以我頭先咪拋出一個方案就係、是、喂，你係咪將恆常性開支嘅全民退休保障都執行咗佢？然后你再减一嗰个公司利得税或者个人所得税。 嗯， 喂，你为咗竞争力， 个人所得税咯，系咯。 喂，咁你要为咗竞争力啊嘛，咁但系你最紧要系说服到我哋噶，大佬。如果调翻转头咧，唔系，喂，我已经减税啦，所以我啲嗰啲恒常性开支我实唔俾噶啦。咁、嗯、我任内咧就总之年年一定派糖啦，咁样。 唔、嗯、但系你而家见到政府嗰个宣传或者一般香港市民即系太过繁忙嘅嗰个脑袋，一听到减税已经系觉得黄金好档，佢哋唔会理个内容啦。 或者咁讲咯，即系譬如你话。你要投资的那你最多就讲埋就是说你即是如果进修的话是有免税额的。 是那你好是吧少恩少惠啦、啊、就算你读大学每年给三万都好少都个学费不是代表是三万、啊、你都是还要给的。 其实你那个学费你交税你都不会交三万好多好少人都交到三万那么多的。 不是那么息一再买股票啦、啊、因为啲减税啲公司盈利又多又增加就好像美国公司咁跟住咪又增加回扣咯。是不是即是讲返我本行但你即是讲下就想想喂即係呢个减税原来是真㗎喎大佬。 係囉即係。 我初初都諗住、啊、喂喺度呢个节目呢阿土唔喺度亂噏下啦係咪因为既然啲听众都话喂冇阿土唔好听或者亂噏下啦咁样。 咁你有你云图啲 fans 㗎嘛。 结果仲喺度云图唔听呢啲嘅。 係咪 一唔讲 number 就唔听。 係咪 我真係喺度讲返你我 number。係咪整过嚟。咪做人系咁啦，因为你要听埋呢次节目，唔听唔得，原来有个两个 number 喺度。 咁啊，柳 Sir 系嘛，你已经即刻有人货金啦，即系边位就唔讲啦，自己有嚟呢个。唉， 咁都得。喂，如果有节目有货金噶， 系啊，唔系 YouTube 有货金噶，所以其实大家即系听众 未啊，我唔知呢件事咯。 吓， 我觉得好落后啊。 唔系，不嬲有噶，我哋听 live 咧，即系其实系可以有货金噶。 系咪点俾货落？即系佢哋系。要捉落去咁俾 YouTube 咯， 系咪 YouTube 咁样插俾我哋咁样咯？等于系 哦，明白， 系啊，系可以噶，系可以噶。 所以喂，好有趣喎、啊。所以嗱，其实喂，上个礼拜我都复出下啲嘢。其实我谂到一样嘢，我上次上一百毛咧，咁做完个节目之后咧，好多人 unlike 我。 系咩？点解咧？ 因为我都收到啲信息啫、啊。喂，一百毛啊，知我哋啊支持香港个嘅民主运动 啊， 上位 就抽水嘅啫。 抽咗水之后咧，而家出咗名之后咧、啊，跟住就系揾水啦咁。嗱、 啊， 我觉得有几个观念咧，我都想喺度即系打土唔喺度咁，我哋讲下其他嘢，我都澄清一下。喂，第一，喂揾钱有咩唔啱先？如果我嗰个人系佢系黄丝啊，即系或者佢系本支持香港嘅本土同埋民主嘅人去揾多啲钱，我都系支持啦。因为佢走钱嘅时候，佢立场冇变，咁即系重要啊嘛。调翻转头，唔通你望我啲已经有上下其手，又赚下爷钱，就喺香港咧就圈地啊，成日揾钱嗰啲人咩？你嗰啲人梗系唔好望佢揾咁多钱啦、啊。嗱、这个，呢个第一，我自己立场啊。第二個立場咧就係話，喂，一百毛點解會叫人抽咧？我又覺得可以咧。喂，其實一百毛咧轉咗個空字啊，同、 嗯、 我哋而家網台一模一樣啊、 嗯。 因為咧嗱，好似而家我喺度講緊財經嗰啲話咧，如果我喺電視台主流電視台唔講得咁多嘢、 嗯， 因為我可能係俾嗰個證監嘅政策係規限。 係， 但係而家一百毛我上個禮拜講佢一間廣告公司，喂，佢就係因為。佢自己有个品牌，而你啲人见到呢个品牌，佢就会走去睇个广告， 嗯、 即系上喺网上都睇个广告。其实而家你无线夜晚部嘅节目，你最黄金时间都系希望有50万人睇啫嘛。如果你一百无能够嗰段 YouTube 片或者你嘅广告系喺嗰个嘅片里边有超过50万人睇，咁我一定系着数过卖广告俾。 无线咧，系嗰、那个效益唔同噶，其实 个而且个效益个对象系年青人， 系 可能你嗰个消费群系完全唔系，你如果卖夜晚卖无线嘅广告，可能系卖俾50岁以上嘅人睇， 唔一定系年青人嘅， 即系老人家咯， 唔系亦都唔系，即系佢啲中年人多嘅， 系啦，咁但系我意念就话、是，喂，佢系跳出咗个局限性啊嘛、嗯，因为佢可以拍个 story 出嚟， 佢唔係俾30秒嘅廣告，45秒嘅廣告你睇，唔係俾15秒嘅廣告你睇。 佢係即係 成段片， 係有個製作喺度嘅。 但係有個製作，有個故事，有一個樣嘢。 即係 mini movie 嚟㗎嘛？ 係你會匹中你個客， 係啦， 匹中你個客，你會玩住個記憶啊嘛。咁你就會對呢個品，對佢銷售嘅品牌係唔同咗。 嗱，即係咁樣等於咧，佢有開啲咩好 layman 嘅咧？即係譬如你話佢喺个广告里边，佢系想 hit 中嗰啲嗰啲所谓咧，嗰啲打工打得好，即系成日受老板气啊，即系喂佢攞翻嗰啲 get 出嚟包装嗰个广告，系嘛？佢认同做一个打工仔，哇，成日俾呢个老细屌嘅，系咪？咁唔足。咪share 翻出嚟咯，系嘛？然之后佢咪踢翻自己啲 friend， 喂，嗰、那个效益好大噶，其实系。 所以我就话佢根本就而家系俾嗰个电信管理局嗰个条例啊，那个广告条例系跳脱咗出嚟啊。咁、如果跳脱咗出嚟，如果系有生意做嘅时候，佢将来嘅广告收入一定系可能有电视台咁劲，但系成本系唔使咁贵咯。喂，咁调翻转头，咁佢点会唔赚钱啫？所以同阿土伯上次咧就同佢讲话咧，佢卖书啊卖纸嗰啲收入 cut 咗，喂， 嗰啲唔系， 嗰啲已经系喂，等下讲卖一个黑纸，喂，咁啊赚咗几多钱啦？一蚊份， 冇 咁所以佢其实佢咧嗰啲梗系 cut 啦。 嗱，但系嗰啲佢系投资嚟嘅，其实系 投 即系投资佢嗰个 band name 嚟嘅。 佢 band name 嘅时候，佢其实冇谂过走呢条路啊。其实而家我觉得佢走呢条路佢系啱啊。喺网上高即系同你哋搞笑，同你哋玩，跟住使。植入你哋嘅廣告俾你哋，跟住你哋咪搞掂你哋咯，跟住你咪全部睇曬佢，佢咪賺曬廣告費咯。佢喂佢呢個廣告，佢嗰個形式同埋嗰個觀眾嗰個感覺好過喺電視嘅廣告啦。所以佢呢個新媒體嘅廣告，如果佢能夠 keep 到10万個人 view 一段廣告啊，佢成功到爆啊！ 大把人幫含金量高啊嘛， 大把人幫襯佢啊。 你個 intensity 高嘛， 所以其實都係呢個都係一個創意媒體工業。亦都系跳脱咗喺嗰个政监，即系嗰个监管嘅。 嗰个我觉得系亦都佢亦都要多谢咩啦 ？TVB 对佢咁宽大为怀啦，系嘛？即系哇，过咁多嗰啲明星过去俾佢，即系 TVB 都系想偷佢条桥啫。嗱，而家 TVB 嗱偷咗条桥，但系啲广告佢咪喺 TVB 不二度卖咯。咁又搞掂咯，佢一樣係收入廣告收入㗎，冇所謂喎。所以主流電視台就可能唔使睇廣告㗎啦。即係我哋睇 J5 可能冇廣告賣，因為啲廣告唔喺嗰度賣。喂，既然我喺度局限性，喂，我廣告商嗱，你喺我電視機賣咧，我就俾30秒。你如果喺我 TV Buddy 度賣咧，我俾2分鐘。咁你賣邊度？ 唔係即係咁講，你啲100毛咧，佢唔係一個主打媒體嘅樣嘢啦，佢係一個類媒體嘅嘢，佢一個有少少媒體嘅包裝， 係咯。 咁但係佢主要佢做嗰樣嘢就係廣告。嗱，佢媒體嘅成本好高，唔係好低。但系佢嗰个叫做系广告嗰个产出高啊嘛，咁即系你相对于无线嚟讲完全两回事。无线佢做一个正式嘅媒体，一个合法即系要攞牌嘅媒体，佢嗰个媒体成本好高。你譬如你做新闻，你拍剧，喂呢啲嘢唔系100毛系可以负担得起嘅。如果100毛同样都要做呢啲嘅嘢嘅话咧，就算佢嗰啲广告嗰、那个。收入都可以咁高嘅话，佢都喂唔到皮嘅根本就 冇错。 喂，佢有啲明星系自动上门嘅，而且佢唔使去培训啲新人，唔使培训呢啲艺员， 又唔使签约， 系啦，又唔使签约， 即系广告差单签啊嘛。 你唔系因为唔系因为无线对你特别宽大为怀，你点可能系做到咁样咧？咁所以其实呢、這个嗱，无线所谓特别宽大为怀咧，我觉得呢个系多余嘅，即系呢个奇迹咧，其实系 都制资本， 呢个系假嘅，呢个假的。 唔系，但系你见到 你，我觉得系佢似呢个 TVB B 队多啲咯。 唔系，你见到而家嗰个趋势，无线都尝试去吸啲 YouTuber， 但系发觉效果唔得啊嘛，因为你跌，而家睇电视系咩人啫？你都系嗰啲中年人。 佢咪揾咗啲咩？即系譬如嗰啲咩斯图加大嗰啲咯，系嘛？斯图加大佢本身都行呢条路噶嘛，咁但系佢吸唔到佢本身嗰啲明星噶嘛，系嘛？佢搞翻转头，佢仲要俾呢个无线玩翻转头，你话几样衰啊？你话真系。不过咁样啦，即系其实我好认同阿云图头先讲嘅，就系话任何一个媒体老板咧。都系会揾钱嘅，即系你对媒体呢样嘢咧，其实你嗰个期望咧，但系即系嗱，阿夫子成日讲嘅，喂，互借东风咯，互相利用咯，系咪？即系譬如有时你睇呢个01咁样样，喂，01其实佢虽然你大家都知佢红底啦，甚至乎集系啦，咁但系喂。

在七月头的时候人哋搞个签名是有一千人的时候你说人哋人少嘛。 啊、 那咪多俾你睇囉。唔係那咪累积到二万几囉。那你而家人多啦。喂你又唔话人哋人多啦。 又唔算数。 你而家就话哎唔明点解会变咗开战啊。哎唔好烦我哎。 但係点解佢唔 keep 住话仍然话人少呢喂即係七百万人里面得两万人。 你都可以咁讲㗎你用周融逻辑囉。係咪都得㗎喎。咁但係点解你而家就係歪烂块面发烂渣嘛。同埋即係讲真啦如果你话开战呢其实你睇下佢自己成个班底里面呢佢唔系政治呢个教育局同香港人开战嘅。首先我哋如果你话即係零一啦即係讲返零一啦其实佢都做个统计啦。其实如果你话讲一个即係败选者联盟啊除咗阿蔡若莲之外呢 四个好似有。 有四个㗎即係包埋蔡若莲有四个囉。咁就一个呢就係、是、叫做系即係你徐海伟都唔讲啦徐海伟冇选嘅佢之前都系咩嘅。 徐英伟。 徐英伟冇选係啦。咁嗰个就系、是、佢有两个自由党啦。自由党都是选那个这个区议会选举选不掂呢先走去做的。一个叫傅全夫咁就做运房局的政座。一个叫陈浩廉就做呢个财富局的政座。咁另外一个呢就28岁喎。28岁叫张曼丽喎都几靓女下㗎喎。就做创科局的政座。但係好笑嘅佢做创科局呢佢完全系冇创科 background 嘅。係咪佢 哋未辞职㗎 喎。喂你起码喂你个 房做 㗎喎。地产商 地产商。喂你嗰个咩啊你个局长啊你起码见过 Steve Jobs 啊。是嗎喂你連 Steve Jobs 都未見過你唔好講 Steve Jobs。 唔咁可你可唔可以俾佢係男朋友係 IT 人啫。 咁男朋友喂你咁都得㗎原來係。 咁喺床上嗰個。 喂可以㗎嘛喺床上。喂咁你要解決 創科局。 唔係咁唔係呢個我都係做創科局㗎因為我就係揸住個手機都係創科局。 唔得㗎我都得㗎。 唔係啦所以唔係咁冇㗎呢啲。 因為呢啲全部都係選輸咗而你選輸咗喂點解你偏偏就是收容晒呢啲咁嘅人最大鑊嗰个其实就係保安局。 係咪 保安局呢係今年係破晒纪录嘅。 係 叫三个都係即係你话呢个局长又好啦。 係 呢一个政座都係嚟自警队嘅。 驚啊 唔明白你先得㗎。 唔係一个状况係特係话俾你听而家成个警队共产党已经搞掂咗。你諗返转头以往嘅保安局係边度走出嚟嘅。全部都是入境的嘛點解全部都是入境啫喂那班人97之前已經搞定了你看葉劉那個 左點。阿龍我反而我調返轉頭講喎我覺得佢係搞定咗保安局多啲喎因為呢嗱點解即係佢唔搵呢一個警隊嗱其實係一個勢力平衡嚟嘅嗱即係你警隊本身喺警隊部隊嚟講個權力係最大而你嗰個人工亦都最高係咪個待遇最好。咁喂你既然你嗰个待遇咁好嘅时候你系咪已经平衡下即系俾保安局嘅人喂可以上下咁样啊 即系俾入境嘅 人。系啦入境嘅人可以上下咁样。喂咁但系你而家呢种平衡呢就完全冇晒啦。喂我而家系清一色任用晒警队、嗯。喂但系警队呢几年嚟喂嗰个堕落系前所未有地快㗎喎。喂你就系早几日啦喂大佬喂嗰个大陆妹嗰个事业线你都唔放过嘅。你有冇搞错你仲分两个唔同嘅角度真系影。仲要擺上網仔去 share 啊？唔 係你想點呢 唔係呢兩張影得比較好嘅啫， 係嘛？ 即係影得 可能影得好多嘅， 冇攞出嚟嘅啦，應該佢篩選過嘅 ，OK？ 哦，篩選過，哇，係喎，可能係喎， 手震嗰啲係 嘛？但係而家其實悲哀嘅喎，如果我講就係我悲哀嘅，點解咧？喂，考警隊人不停去增加嘅， 係啊， 招募人數不停咁去退下。 唔係啊，你淨係拍呢條片啊！你已經同全港嘅港女為敵啦，開戰啦，係嘛？你睇下你訪問嗰啲，喂。你真係㗎個個你冇喂不分老少都話好驚㗎甚至乎佢自己嘅樣子你見到唔係好掂㗎因為有肥婆嘅聲喂佢哋都話好驚㗎即係清一色㗎嗰、那個恐慌係喂全港性㗎嗰、那個係你唔係同港女開戰呀係咪先喂你真係黐線喂呢個我覺得真係你大家低估同埋就係你唔淨止呢樣嘢啦喂有乜我哋早幾日即係橫看金英都講過啦喂嗰個人真係暴失嗰個金撈係咪廿幾萬嘅金撈 嗯 喂你都走去偷龙转凤嘅。喂你嗰个叫做系纪律嗰个轮丧啊。 咁所以好多人去做警察而家。